Thank you. 天好 我梦见妹妹的身 给你演唱琴挑的片段。

眼前。这一天大军云集在疆场上，那越王宝剑一挥把令传，和吴国展开决死战，人人奋勇个个当先，直到吴京把姑苏城陷，吴王自